选择落户滁州与南京在香毗邻地区共建的产业合作园，公司不仅可以享受到项目融缺审批、代建厂房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高效服务，而且企业产品运输至南京、合肥、上海等地工厂都能在2个小时内抵达，物流成本大大降低。 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收入会到6个亿，明年的销售收入我们会做到20个亿，会带动我们上下游的工作来。14、57，安徽将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集中发力。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处长刘文峰： 我们将重点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5个领域打造成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主力打造30个 在国际和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产业基地。总台央广记者焦岩、刘慧民、刘乐报道。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于昨天从西藏乘机返回北京。 昨天上午，汪洋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西藏技师学院，汪洋走进黔工实训室、汽车实训室等，考察学院实训教学情况，与学生代表亲切交谈，勉励大家认真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白马赤林率中央代表团日喀则分团来到桑珠孜区江当乡郭家新村，了解异地扶贫搬迁、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并走进村民次品家中看望慰问。中央代表团在离开西藏时，自治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G6京藏高速公路纳曲至扬巴井段昨天通车试运行，至此全长295公里的 G6京藏高速公路纳曲至拉萨段全线通车，西藏高等级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105公里。 那拉高速公路建设于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将显著提升青藏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安全保障和运输服务水平。通车后，拉萨市与纳曲市之间的车程由过去走国道109线需6个多小时缩短至现在的3个小时。 14、57间，西藏还将推进启动G6京藏高速公路格尔木至纳曲试验段的建设。本台消息， 昨天工信部公布第三批293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截至目前，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达4762家。 从数量上看，最新公布的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超过前两批的总和。 从所处行业看，超70%深耕行业10年以上，超80%居本省细分市场首位，90%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一级巡视员叶定达：这些企业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呢小企业支撑这个大配套，第二个是小的产业干成了大的事业，第三个呢小配套的产品孕育了 高技术这么一个特点，应该说他们在这个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巨人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北京一家2016年创立的科技企业入选了此次小巨人企业名单。 企业的主要产品是基于软体机器人技术的柔性加爪，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产品远销23个国家。这家企业5年研发投入达到近9000万，远超收入总和。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少龙： 公司自然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全球的这种推广和广告上去。那么会带来快速的销量的增长，就是眼前的这个短期的利益，那我们确定能，那我们在过几年库日子，我们去把产品的深度包括技术的壁垒也包括国际专利，大量全部搞定之后，那我们再来去讨论市场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后期我们会收获可能3到4倍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速度，就是先苦后甜嘛。 不久前，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完善金融财政和人才政策措施，加强对优质企业的精准服务等十条支持措施。十四五期间，全国将培育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一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一千家单项冠军企业。 走进乡村，看小康。 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借助产业升级、服务扩容、生态优化，一座座小镇实现华丽转身。请听报道。 黑龙江省上志市元宝村被称为土改第一村。改革开放以来，元宝村做起木制品加工生意，从小木农具加工厂起步，到做铅笔板成品铅笔，元宝村也成为了铅笔之乡。 爆炒啊，制杆啊，铅笔这套设备是最先进的了。 在元宝村的一家铅笔厂，工人们正熟练地将生产铅笔的原材料压入到机器内部，操作一整套设备只需要一个人。村主任施永平， 咱们现在的铅笔啊，是一年生产接近2亿，产值基本上在3000万左右。现在呢，就是在不断的更新扩大。 在河北石家庄晋州市周家庄乡，一座座崭新整洁的小区内，秋千、单杠、健步走等健身器材应有尽有。村民张秀品说，在乡里每一个村民都可以享受到12项福利。 全乡的医保都是乡里给掏钱，再一个就是过年补助600，生活补贴、电费补贴，还有一个养老补贴，到了60周岁。 眼下正是暑假出游旺季，在湖南省长沙县开会镇西福村，游客们正在农家小院改造而成的乡村酒吧里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西福村党总支副书记林隐军介绍，村里有36家民宿，都是由农民的闲置房屋改造的。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民的大部分都是靠种田啊、养猪啊来维生，整个这一块的环境呢很恶劣了，有的甚至吃水这一块都比较难。 2008年开始，西福村开始启动环境治理，全村90%的养殖户退养，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改水改厕，一个洁净美丽的西福村焕然新生。2014年起，西福村探索出政府扶持、企业牵头、农民参与的模式，村民成为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彭正祥： 我们老百姓就是60%嘛，村上是10%，公司30%，他三家合在一起都有一个责任心，就是这样比较好。 在上海长兴岛上，曾有一个以农垦战线排头兵享誉全国的国营前卫农场。2016年，在原本农场的土地上，一座全新的5星级郊野公园——长兴岛郊野公园出现在大众面前。去年，长兴岛郊野公园成为上海全市郊野公园中首家年客流量突破100万的景区。长兴岛郊野公园负责人王亚平： 周边的这种农家乐呀、民宿啊、酒店啊等等，也都是陆续开了很多，进而的话也能够带动周边农民的一个就业。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力度，上半年县域贷款余额增加超过6000亿元，增量增速均为近5年最高。总台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不久前，农业银行西藏日喀则分行陈塘镇支行正式开业，镇上6个行政村2500多人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到150公里外去办理银行业务了。脱贫以后的陈塘镇正在发展旅游业和种养殖业，银行网点的设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新助力。目前，农业银行在西藏已有529个营业网点。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行长林庆： 通过马背银行、摩托车银行、汽车银行，把金融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基础的金融服务实现了这个所有行政村的全覆盖。 而在全国，农业银行55%的网点都分布在县域。未来3年，农行还要推动1000个网点迁建到城乡结合部和重点乡镇，增加三农和县域贷款投放。农业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王兆阳： 被限于了信贷的。原来我们是贷款计划是5200亿，现在我们调整到6200亿。我们上半年的这个计划完成率已经是90%多了。 上半年农业银行现余贷款余额为5.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6069亿元，同比多增1071亿元，增量增幅均为近五年最高。为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农业银行今年还与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签约，加大对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现代种业、乡村产业等方面的支持。 各地各部门继续从严从紧加强疫情防控。当前境外疫情反弹明显，我国外防输入面临严峻形势。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强化口岸边境出入境管理，严防疫情输入。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首都机场 T3D 专区目前是境外航班入境北京的唯一通道。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严格口岸边境管理的要求，需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查验，严密进出口岸管理区人员的查验管理。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三大队执勤二队队长王本光介绍， 在对旅客验放的过程中，我们会执行一证一消，防止病毒经由我们的手传播。每办理完一架航班的手续，我们都会对现场环境、执勤用品进行严格消杀。 在海港口岸，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严格国际航行船舶及人员的管理措施，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上海边检总站洋山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周佳杰介绍，对于确实需要上船进行船舶维修的登陆人员和卸货人员等重点人群，口岸将重点做好防护工作，降低感染风险。 我们要求的是在船上不吃东西、不喝水，不和船员发生接触，每4小时下船休整，更换一套新的防护装备。作业完毕离船以后呢，要求登轮人员集中住宿管理。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大背景下，途经内蒙古20浩特口岸的中欧班列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三队副队长董文介绍，口岸严格执行客停货通的政策，铁路货运执行现场实施互不登临、互认封条、全程封闭管理的非接触式查验模式。 我们现在准备下一步导成7+7+7，就是一部分人进去7天，然后隔离7天，然后居家再隔离7天，小单元这个闭环管理。 上海市昨天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均为浦东机场的境外货机作业人员，为20号通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上海市交通委昨天介绍，浦东机场坚持客机和货机保障严格分离，境外航班和国内航班保障严格分离原则。目前浦东机场客运航班运行正常。江苏扬州今天6:30开展重点地区核酸检测。北京市积极推进各年龄段疫苗接种工作，构筑全人群免疫屏障。截至昨天下午2点，北京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达2000.7万人，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4.32%。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0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2例，江苏1例，湖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786例。截至8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2439万剂次。 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近日在西北大漠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蓝军多重防护阵地目标。总台央广记者董思思报道。 西北大漠夜色沉沉，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闻令出发，抵达预定地域后，发射单元迅速隐蔽待机，做好随时发射准备。 作战计划起报告，发射命令1800。 炮手阵， 炮手阵。 接到发射命令后，炮手迅速展开操作，起束导弹，输入诸元参数，整个操作时间比以往缩短了一半。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高级工程师吴少敏。 快速反应能力的话，主要研究了咱们导弹武器根据现有的情况，它的技术流程、 是否有压缩的可行性。第二一个的话是加大对咱们平时发射弹药的训练，重点是重燃重研训练，提高我们一港的发射弹药号手的操作的精准度。 随着一声巨响，某新型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数百公里外的蓝军多重防护阵地目标。 五、四、三、二、一，点火！ 随后，第二波打击开始，导弹再次精准命中蓝军目标。据了解，这次新型导弹的成功发射拓展了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提高了常规导弹多模精打、毁滩节点、融合抗扰、先遣破敌能力，有力提升了火箭军体系攻防水平。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7集《观察延安》和第38集《黄土地黑土地》。第37集《观察延安》总结了卡尔逊、史迪威等美国人对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近距离观察，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第38集《黄土地黑土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东北大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历史。 今年以来，以《十四五规划纲要》为统领，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惠港利民政策落地见效、开花结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王义群、刘一晨报道。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粤港澳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今年8月，37名港籍医生在深圳获授正高级职称，深圳开启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医疗人才互评互认第一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勇： 我们叫职称制度的衔接的一个破冰之旅，我们希望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突破衔接带来很好的一个借鉴示范。 从香港团队参与祖国航天工程，到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对港开放不断深化，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科技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认为，新定位为香港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你的生产要素、人才、资本、科技、数据啊，怎么样跨境流通啊，这些都需要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些政策实际上就给香港的科研人员、给香港的企业、给香港的年轻人就会带来很多的机会。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支持香港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了80余项具体工作，成效明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福强说，香港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深圳定招港澳籍公务员到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香港居民前往内地工作生活越来越便利，从深圳前海到珠海横琴，从广州南沙到深港河套，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持续加速，走实走深。以十四五规划为总领，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惠港利民政策落地见效、开花结果。2021年上半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8%， 经济形势持续改善。王福强指出， 若干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对于香港的意义啊，那就是要维持社会大局稳定，使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昨天发布汛情通报指出，据预测，西北、华北、黄淮等地21号至23号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其中河南中北部等地可能发生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受其影响，海河、黄河、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国家防总昨天12点启动防汛三级响应，各地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全力做好防汛准备。 宁夏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凌晨通报，昨天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确诊一例输入性鼠疫病例，目前当地已对涉疫区域和人员采取了严格的分类管控措施，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国残奥代表团积极备战将在24号开幕的东京残奥会，田径、游泳、自行车、轮椅击剑、盲人门球等多支队伍昨天纷纷在驻地比赛场馆内进行赛前训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塔利班高级成员瓦西克21号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塔利班目前正与各方就组建政府加快协商。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卡尼21号与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举行了会谈。另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已从南部城市坎大哈抵达首都喀布尔，与有关方面协商组建政府事宜。据悉，阿富汗目前仍没有国家元首，塔利班只任命了一部分省长和市长。据阿富汗媒体21号报道，北部巴格兰省地方民兵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3个地区，这是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的33个以来，第一次由武装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土地。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汉克·泰勒21号表示，随着撤离规模不断加强，过去一周美国已从阿富汗撤离了17000人，喀布尔国际机场由美军实际控制。21号，机场外依旧聚集着数千名急于离开阿富汗的民众，只有少量阿富汗人才会被美军放行进入机场。近日，美国资深媒体人吉姆·劳里在接受 CGTN 采访时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仓皇撤军令美国在人们眼里的可靠性又一次受到质疑。 I think that once again, as it did in 1975, 我认为正如1975年时那样，美国是否可靠的问题出现，美国是否愿意遵守承诺，这些承诺能被兑现吗？美国人能被相信吗？我认为这再次加深了美国不一定是可靠伙伴的观念，我认为将会带来这种影响。 美国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近日指出，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是无知的表现，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波利·汤因比认为，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再次将西方的傲慢和自大暴露无遗。西方国家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军事力量将阿富汗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荒诞幻想应该到此结束。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665,585例，死亡628,27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39,429例，新增死亡病例2045例。 俄罗斯外交部21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对俄新一轮制裁。声明指出，拜登政府的敌对行为证明美方缺乏同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政治意愿，美国制裁行动与两国领导人日内瓦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协议背道而驰。声明说，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对制裁做出强硬而充分的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赵初南、李潘琪，主播钟成、林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